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是德国人，8年前一种罕见的怪病及多发性硬化症，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而且还因为在其国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使病情逐渐加重。无奈之下，他跨国就医，来到位于天津的这家中医院。出乎意料的是，通过中医针刺治疗，病情不仅稳定下来，还出现了好转。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Akupunktur und auch Tuina, habe ich das Gefühl, dass die Krankheit, also nicht nur aufgehalten wird, sondern sich sogar verbessert hat. Das hat auch meine deutsche Neurologin festgestellt. Und sie ist auch sehr erstaunt, dass der Gesundheitszustand von mir noch so ist, wie er jetzt ist, so gut.Und sie hat also auch gesagt, sie wüsste nicht, was die Chinesen machen, aber es schien sehr gut zu wirken. 这位患者回到德国，他周围的人无不为他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感到惊喜。德国电视台也把这一罕见的救治病例当成了一个新闻事件予以报道。对于连德国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怪病，其能得以救治，就是源于医生借鉴了治疗脑中风的方法。 说到脑中风，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它的高发生率已经位居世界首位。我国每年发病人数都在120至150万之间，我们周围的人、亲戚朋友的家人中间，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位得过这个病。这类患者大多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致残或者致死。现如今，即使是国内哪怕是世界一流的医院，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有效医治仍然是一道难题。而这位针灸专家、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历经多年摸索总结的针刺方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希望，给无数个这样的家庭送去了福音。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独门绝技呢？ 石学敏院士所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大多是急重病、疑难病的患者，他们又多数是脑中风后遗症或并发症。针灸病房里每年治疗的患者人数高达14000多人。 治疗脑中风病啊，我们反而是应该说有长处。对这种病呢，应该讲治疗的把握是应该是比较大。我们不说100%，医学没有100%，但是我们有把握。 这是2014年冬天的一个病例，患者的脑 CT 显示他是脑部延髓梗塞。发病后，患者先住进了西医院，但因为手术的风险非常大，只好保守治疗。可他的病情却日渐加重，在西医脑外科病房住了20多天后，彻底失去了吞咽功能。就在医生准备给他插胃管时，病人家属抱着最后的希望转到这里。 来说症状很重，他是吞咽困难，这个声音嘶哑，一点水呀、饭也都进不了，而且病人头晕，供气失调， 坐起来是头晕摇西晃的，人扶着都站不稳。在那个别的医院的时候，就差点出现这个生命危险窒息。 喝完以后，喝完水挂住 啊， 呛了以后都不知道了。 是 什么什么就是说，什么感觉没有了，一头就栽那了，四五秒吧得。 窒息，窒息过两次，在别的医院。 对， 我看你说话也利索了， 说话利索多了。 对， 原来那个说话根本就不嘶哑的，根本说不出来。 定期查房是石觉敏院士工作的惯例，今天是这位患者在这里住院的第七天，目前他已经能够喝水吃饭了。实验室每次查房都坚持亲自动手给患者做治疗，治疗的方法就是他历经20多年摸索的醒脑开窍针刺法。正是这一方法让这位患者的病情在一周之内就明显好转。 估计像他这样的病人再有一个星期完全痊愈。而且我们治疗还有个特点，治疗以后就跟高血压一起解决，把血压控制以后，他就是能够洗脱了高血压对脑血管的破坏，这一点是针灸的所有治疗手段不可比拟的。 施术3分钟，这个针刺的醒脑开窍针刺法的手血把量血3分钟。 治疗到了第14天，患者已经基本痊愈了。现在这位患者已经可以自己走路了，他告诉我们他明天就准备出院了。回家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些理疗锻炼，还要定期回来复查治疗。 原来石觉敏院士的独门绝技就是这套醒脑开窍针刺法，据说这套手法石觉敏摸索总结了20多年。然而最初石觉敏的专业并不是针灸，契机发生在1964年，那一年他被卫生部挑选到北京专门学习针灸，成为国家援外医疗的16名医生之一，从此他开始与针灸结缘。那么这条独特的针灸之路他是如何走出来的呢？ 1972年，刚刚从国外回来的石觉敏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他被任命为新医科主任。可是当时国内的文革还没有结束，看到离开几年的医院已是物是人非，他非常痛心。于是他重新组建了针灸科，决心用自己在国外的几年积累带出一支全新的有医治专长的针灸团队，选择了令全世界医生都头疼的难题——脑中风做临床研究。 那么我的主攻的方向当时就是脑血管疾病，在脑血管病这块世界性的，除了手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之外，基本上这病人得了以后，在那大部分受罪，一直等到死亡。而且他给家人和社会带的负担是重的。 他是第一个在全国建立起来的针灸的病房，他说只有建立起来病房以后才能培养人才。那么你光是门诊的话，你治疗完就把病人送走，他具体真的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当时医院从250张病床中拿出80张，让石觉敏建起了脑中风研究基地。 那阵儿是医生少，护士少，病人呢也不少，但是呢压力非常大啊，我们的基础，毕竟我们的基础还是很差的。 石觉敏认为必须先抓团队建设，才能考虑攻克脑中风这一难题。在援外期间当过医院院长的石觉敏，对于如何带团队提高整体素质有自己的主张。 他就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把你们这些个年轻的医生都要培养成非常非常棒的人才。 星期日我请这些名牌教授来给讲课， 在那个年代，我把大家这个时间包括周末都给他用得满满的，摆上了大夫回家的时候我给留作业，那么每个人回去以后一定要照着这个中医的经典著作，我都给起出名字了，哪本书哪本书，你回去以后要照本抄2000字，明天来交作业。每天下午有2小时给大家讲课， 都是下班以后讲，主要讲我们的四部经典，讲我们的针灸的灵枢经和我们科室相关的这些个那个什么，所以致使呢我们的这个医生呢就是出口成章，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灵枢经。 石学敏的团队建设理念不仅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为后来的异军突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了尽快找出治疗脑中风的有效穴位和关键穴位，他们抓紧时间从80张病床上的患者入手，对不同表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深入细致的临床研究。 说句你们不能理解的话，我连续3年我基本都很少回过家，尽管家就在市，离着我这不远，日夜兼程的干。 为了了解传统中医对于脑中风的治疗取穴，石学敏查阅了大量的古典医籍。但是虽然中医学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有关脑中风的取穴治疗方法却让石学敏感觉不是在治本。 中医在历史上治疗这个脑中风病啊，都叫风取塞阳，塞阳经。这塞阳经是什么呢？手塞阳，足塞阳，都是取的阳面，腿上也在取的阳面。 传统的中医认为这个神呢、是心藏神啊，心主神明，都把所有的神的这概念呢都集中在心的这方面。 仔细研读中医典籍，石学敏发现近代中医名家大都忽视了中风病人的醒神调治。虽然各位名家都论述了五脏六腑的神之所在，但这些部分却都不藏神。至此他豁然开朗，真正藏神的部位应该是脑。 心主神明，但是他不藏神。内经里讲得非常清楚楚的，人的思维意识是不存在了，也就是脑神不存在了，那么人就昏迷了，对吧？所以这个身是在脑，而不是在心。 石学敏正本清源，打破了传统治痿独取阳明的理论，提出中风的病机在于肝风携痰浊淤血上蒙脑窍，导致窍壁神逆，因此应当采用醒神的穴位来治疗。 叫做心脑开窍为主，滋补肝、肝脾肾治本，这个是舒筋活络，是为辅，为辅做辅助的，实际上是半身不遂，它就是主。可是要是没有心脑开窍，它半身不遂也治不好，就这样就形成这么一个线条，3句话。 放松，放松，放松。抬腿， 醒脑开窍，疏通经络，滋补肝肾，是醒脑开窍的基本大法。按照这一宗旨取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基本穴位：内关、人中、极泉、印堂、委中。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 没有什么啊。抬腿，使劲抬。 患者竟然将得病的左腿高高的抬了起来。 因为这个脑中风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种类一个种类的做。当然，我们从当中摸索出来非常好的一些个线条，就是经验。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大的法则定起来，但是它毕竟还更多细腻的。 那么我们用了大致上7年的时间， 经历了无数次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检验，总结了4000多个病例的治疗经验，直到1982年，石学敏率领团队终于总结出治疗脑中风行之有效的取穴方法，他们称之为醒脑开窍法。这是来自一部美国纪录片的画面，患者叫戴文，得病前他在美国的职业是健美教练，还在美国肯塔基州获得过健美冠军。2005年，他因大面积脑梗死，神经功能缺失严重，导致下肢瘫痪，严重影响了一家人的生活。2007年，经人介绍，戴文来到中国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但毕竟是已经患病2年了，又是严重的脑干部位的病变，所以究竟会有怎样的治疗结果，他的家人心里非常没有底。 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系统有2个部分，即前循环系统和后循环系统。前循环系统中风往往会出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而后循环系统主要因为血液供应到了脑干、小脑和枕叶，所以这部分中风就会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位脑部延髓梗塞的患者那样眩晕、肢体动作不协调、吞咽困难、视觉障碍等。后循环系统中风常常因为手术极其危险而采取保守的治疗方法，所以落下后遗症的患者相当的多，不能说话，不能表达，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中的问，无地方使。可是还在上世纪70年代，文革还没有结束，石学敏就大胆地提出借助西医诊断设备来判断病情，检验疗效，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丢了中医的本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极有可能受到冲击，而他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那时候我们的院里吧，你那是叫要求中医纯呐、你挂个清冷气，这个领导上都有看法的。 员外期间，石学敏在国外的3个医院当过院长，感受过国际上先进的医疗条件。他认为应该借助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来真正了解患者的病情，于是他借助上级领导的重视，提出了针灸病房建设的需要，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临床诊断和医疗设施。 病人来都是昏迷的，都是要解决生命问题的，你怎么解决？对，你想问了他，他意识都不清，你问什么？他跟你说什么？不可能。在当时，我必须要闯出一条路来。 他的理念心在哪儿？心就是我们是一颗针，一颗银针给病人治病，但是呢，我们要也用西医的方法来诊断。 我要的，生命科学的活现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继承的基础上要提高。 他想不能够只满足于临床有效，他还要把这个机理再往更深层次的去挖。 在当时，中医还被简单的宣称为一根银针一把草，不仅在医学界不受重视，就是得病的患者也是首选西医。作为中医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院派中医，石学敏不仅坚持借助现代医学设备判断病情，还用它们来检验醒脑开窍针刺法的治疗效果。 这个诞生历史能够在针灸学科研究方面、临床的拿数据方面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些东西你不拿到客观的数据，那是不行的，因为它是生命科学。 借助现代医疗手段，石学敏首先拿出了醒脑开窍针刺法的科学数据，使这一治疗方法在医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在当时，石学敏并不满足， 认为应该让这些先进的诊疗设施发挥更大的作用，借助他们进一步验证中医理论，从而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当中有好多秘，这些秘呢可能就是宝，整理挖掘发扬提高，对吧？有可能它就是宝，要挖掘它。 他的这个科研，走的科研之路，带动了整个医院的第一次腾飞。 82年，我就开始有应届大学毕业生了，那一来来，每年来好多，每年来好多，我这科室一下子就能起来，一直到现在吧，是我们医院的纪念科室。我们这医院的急症部是针灸学科干起来的，我们这医院的这个功能检查科是针灸部干起来，都干好了以后归那个医院。 到美国患者戴文来医院就医的时候，像电脉冲之类的医疗仪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正是这些理疗、脉冲等仪器设备强化了各穴位的针刺治疗效果，加快了患者戴文病情好转的速度。无法想象，已经卧床2年的戴文在治疗几天之后，竟然将那只毫无知觉的右腿抬了起来。 美国患者戴文的治疗初见成效，大家知道，在取穴上，实验室他们用的就是醒脑开窍法。其实他们的针刺手法也是自己研究摸索的。当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醒脑开窍法治疗脑中风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好评。而石学敏却认为，这项工作应该还有一部分，也是石学敏出了中医校门就想解开的谜团。这就是如何在手法上量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更难，因为这是任何中医针灸典籍当中都没有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唱几歌，平日我有把锁，但是我习惯到过生活太耐，想你来写歌。

医生站在病人哪边搭肩呢？这都不一样啊。我们工作2年以后，弄到北京去血针，就又遇到这个事儿。但原因呢是做血子报告了，不讲课了，做血子讲座讲手法，我又提出来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是难题，你最好立体研究。我真是，我毕业以后第一个就立体研究这个东西。 这张图就是石学敏在科学实验中总结的针的捻转方向与补泻的关系。他率先提出了针刺手法量化的概念，并把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间隔时间归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 说你的手法的量和病人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在肌电图时，我们的这个电生理时给病人做脑血流图的观察， 把这个针刺的手法把它量化，把它客观化，把它科学化，就是使针刺治疗真正成为了一门客观的科学。 石学敏带领团队在醒脑开窍穴位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多种疾病针刺穴位的量学规律。 针灸穴位361个穴，我是对这300多个穴位一个一个的研究，不但穴位变了，扎针的体位、扎针的手法全变，这都是真能技术革命。 每一个穴位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操作方法，还有它特定的一个刺激的一个量学标准。你假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醒脑开窍针刺法当中的人中穴，沿鼻中隔斜刺成45度角，刺入以后旋转360度，使这个肌肉纤维缠到这个针尖上以后，还要用这种确凿的手法，达到患者的双眼湿润或流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发挥醒脑开窍针刺法最大的效用。 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石学敏确立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和内涵，使传统的针刺手法向规范化、量化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他们又与国外几所著名的大学合作，进一步从科学角度对手法量学进行了验证。 花了5年的时间，但是合作呢，我们也拿我们材料，他们也可能要他们材料，而且我们研究的条件呢非常严格的，这个操作都是我亲自做，我亲自去做去，这样得出的东西都是科学性很强的，同时国际化、国际认证。 在针灸研究的国际间合作，让一些国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针灸，并对它的科学性有了认可，进而与各国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也增多了，这让醒脑开窍手法量学有了更大的知名度。而针刺手法量学研究也使醒脑开窍针刺法在操作上更规范，这又一次得到医学界的好评。1992年，这所医院的针灸学科被确立为全国针灸专科医疗中心和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现在石学敏针刺手法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手法量学也成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写进了高校教材。而石学敏院士特别强调的是，要想真正掌握这一手法，必须得先练好基本功。 第一次接触石院士，听他讲座，他就讲针灸大夫应该怎么样来练手法、练臂力、指力。那时候他就指出什么了，你站到那儿，双脚分开，两手就是平伸，平伸时候其他的先不说手法，你就练这个手指的灵活性，坚持半小时。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到不了5分钟，这胳膊就酸了，手指就酸了，坚持不了。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等于说这么多年呢，现在也能差不多能做到了。 练最基本手法就是放缓展翅，就这样做。但是他要求条件 这胳膊伸直，这手指头必须是这样，这手指还用劲，这还得这样，这三个手指头必须一直像翅膀一样这样，这个胳膊不麻不疲劳，那么这种情况下才算你的成功，否则你这扎针的，你给得气吹气都做不到。 看来当好一个针灸医生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只要你愿意学，石院士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上个世纪90年代，他在总结完善中建立起了以醒脑开窍针刺法为核心的石室中风单元疗法。这一疗法科学合理地将中药、针灸、西药、康复等各种疗法有机地结合，这样在缺医少药的贫困偏远地区很容易推广。现在全国已经有90多个石院士的脑病工作站，而且每个站点他都是亲自讲解示范，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这是山西省长治市中医院石院士脑病工作站成立的照片，这家医院现在有300多张床位，在当地小有名气。可是在他们认识石院士之前，这里只有一间针灸室，根本没有病房。 当时的那个他们的所长呢，就是因为当时他那个效益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他当时的那些技术也非常的差，然后他也不认识老师，也没有人来介绍给他，他当时就抱着就是一丝很侥幸的心理就来到我们医院。 当时院士得知那位所长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而且他们的针灸治疗水平也不是很高，希望得到帮助之后，石院士当即表示可以去支持他们一下。 就据当时去那儿的老师回来跟我们讲说，他就一间小诊室，而且那个设备非常简单。 当然两个病人呢都是发病不到一个月了，做完以后呢就马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那真是那场面特别感人。他说呀，石院士，您要不来啊，这个方法我们还延续过去的以阳明经为主的就针刺方法，没想到您这个醒脑开窍是以阴经为主啊，治疗这个中风病，而且我那个这个我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石院士团队不仅去当地讲座，手把手的教，还请当地的医生到天津的医院来学习，整整扶持了3年。2012年，他们正式成立了长治市中医医院石院士脑病工作站，成了当地非常有影响的医院。 在老百姓的口碑中也非常的好，因为它收费非常低廉，为当地的老百姓也带来的确实是非常好的实惠。 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比如日本、法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也都先后与石院士合作，建起了石院士针刺疗法工作站，同样也出现了很多让外国人感到惊奇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是缅甸嘛，石院长是承担了我们国家政府任务，到缅甸是为缅甸的一个领导人去治疗，然后治疗非常成功，这个后来还受到了国家的表扬。 随着针灸国际间交流的增多，慕名来中国治疗的国外患者也不断增多。比德国女患者来的还要早一些的是这位美国人露丝。2004年，她因脑干出血引发了系列后遗症，全身麻木，不能行走，双眼震颤，动作不到位等等。经过石院士团队治疗后，很快从轮椅上站起来，自己走路。出院后，她把在中国治疗痊愈的过程写成了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她每年都介绍一些患者来中国治疗。患者戴文就是其中之一。经过1个多月的治疗，戴文的状况明显好转，他不仅能站起来，还能在搀扶中迈步行走了。他此行治疗 疗的全过程被随行的好莱坞摄制组拍成了80分钟的纪录片。这个名为《9000根针》的纪录片在美国巡回公演，让中国针灸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家医院至今保持着当年石院士当院长的传统，即下班后的夜诊。当年的夜诊不仅方便了广大市民，也在给医护人员增加收入的同时增加了病例积累。这个以醒脑开窍针刺法起家的医院，如今已将醒脑开窍针刺法运用到了调神的各种神经类的疾病上。 醒脑开窍针刺法它实际上是一个调神的一个大法，这种调神的法在临床上应用呢，不仅仅能够治疗脑梗死啊、脑出血啊这些个疾病，包括对一些个神经系统的疾患、抑郁症，包括卒中以后的这个神智障碍、认知障碍，包括那个痴呆，还有一些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个顽固性的疼痛，使用醒脑开窍针刺法呢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3年前，他们就用醒脑开窍法把一位多发性神经炎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11年冬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女患者。病人家属说，当时以为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在住进当地医院后，诊断为神经官能症。5天后，病情加重。但在家人驾车急促赶到本院之时，患者已出现四肢麻木、呼吸困难的症状。第二天确诊为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由于呼吸困难加重、四肢瘫痪，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 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就说要切气管呢。哎呦，当时我们家里人吓得就在走廊里面就哎呦一下就站不住脚了那种的。 这种病呢，它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可以顺着脊椎，脊椎起了烟脑，最后会窒息导致人死亡。 经过30多小时的抢救，患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并随后出现了好转。 然后病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特别感觉特别神奇的那样的。 我们主要的手段呢，当然这个我们实实在说，在这急性期我们多少要给点激素，但是主要的要用针灸治疗，那么叫它迅速的不留后遗症的解决，而且我们一般的争取在1周之内给它迅速的阻断发展，这是向好的方面发展。 经过1个多月针灸治疗和又1个多月的康复训练，患者痊愈出院。 又见到你了，再见，太好了，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感谢，感谢， 高叔爷， 感谢，感谢。 哦，太好，太好，来，来，来，坐，坐，坐，来。 我再拽拽您， 再 是， 再 好， 好， 确实，确实感谢。 现在韩女士每隔1-2年都要来医院病房住上2周，说是为了保健治疗，其实也是想看一看救了她命的医生们。 咱们给家属治的那个， 死了一回没死了，我也得好好的活着呀。 前面提到的德国女患者也是如此，从2006年起，她每年11月都会来天津到石院士所在的医院住上2周多，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在接受针灸治疗和辅助按摩的同时，更多的是他要感受医生们的那份深情厚谊。值得提及的是，在忙碌的门诊与病房的治疗中间，中医专业出身的石学敏院士还自己研发了用于治疗脑中风的成药。而且就在不久前，他们又立项要在高血压的针刺治疗中有新突破。 如果对于脑血管病来说，你把血压高、高血压治好了，那就治胃病，你就是你高血压 是破坏脑血管才形成脑中风。如果用针灸把它血压降至正常了，那么就使这个高血压对脑血管的破坏作用就洗脱了，啊，这样呢，那就成为防治脑中风的发作，那不就治胃病吗？ 他说过，就是这个课题，要想最终攻克它，可能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需要你们几代人继续努力去做。 上工治胃病，史学民一直教育他的学生们要有这样的追求，年近八十的他自己也一直是这样努力着工作着。 其实这个工作给人带来乐趣，带来健康，当然也带来聪明才智。尤其我们做研究工作，那我是名副其实的搞应用研究。 史学民以一己之力带动了一个科室、一所医院的发展壮大，丰富了中医针灸的脑学科，填补了针刺手法量化的空白，改变了人们对中医的认识。现今年仅八十的石院士还不停地奔波于他的上百个脑病针灸工作站，从北方到南方，从国内到国外，从讲解到示范，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成果传播出去。他要让更多的人掌握他的治病方法和针刺技术，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他的情怀感染着他的学生和他周围的每一个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Yeah， 平日我唱 K 歌，平日我有把锁，还是我习惯赌博，生活太耐想你来写。 颗心交给谁，交出去会不会后悔，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付出了感情只怕换来是伤悲。过去我为爱流过泪，现在已锁上我心扉，孤单和寂寞习惯陪我心沉睡。是否该抛开是与非，再爱一次也无所谓，自从遇见你仿佛已经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的心应该交给谁，交给你会不会心碎，迷惑的眼睛一分不清对不对。心交给谁，交出去会不会后悔，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 能。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4点整。